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酝酿，第十二集。 他是个病人。 五个字，齐鹏说的没什么高低起伏，也不像是反驳迟之涵之前说的话，简单的陈述事实却让迟之涵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揪了一下。之前还算气氛轻松的办公室也因为这五个字安静下来。 齐家身份特殊，我们对迟小姐的信任度也不足，所以对门人的身份和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件事，这一次我们仍然不会告诉你。这一点呢，希望迟小姐谅解。 迟之涵点点头，齐鹏说话的方式没来由的让迟之涵想到了对门那位给他写的纸条，也是同样的不像是这个时代的文绉绉的语气。同样是不信任，他对齐鹏的初印象比秦宁好一些。 之前宁宁要求你和对门多交流这件事你做得很好，他这个月的健康评估比上个月好转得非常多，这也是我们想找迟小姐续约的原因。 齐鹏笑了笑，接下来的话说得很真诚。 这一点我本人对迟小姐非常感激，真的谢谢你。 迟之涵很不安地挺直了背，续约的原因和他刚进门的时候想的不一样，起码对面这三个人跟他续约的原因绝对和对门想跟他续约的原因完全不同。 续约之后，池小姐只需要继续和他保持积极的交流，时限是一年，这一年内如果他的状况渐渐好转，我们希望池小姐能够加深交流的方式。 齐鹏说完之后，那位赵医生就站了起来，把手里的表格递给池之涵。他们希望他和对门的交流方式能从纸条摄像头变成短信或者微信，最终演变为可以见面交谈。而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位心理医生给他的表格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方式，根据对方反应应该有的对策以及进度。粗略看了一眼，全是如果对方反弹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一年才能让对门那位和他见面交谈，到底是什么病。 这个表格啊，是正常的治疗流程，提供参考用的。你目前的交流方式病人接受度很好，所以呢，你也可以按照你的进度来，只是不能太快，并且要时刻注意对方是否反弹。啊，不要有太大压力，你之前做得非常好。 续约是为了治疗？ 迟之涵总算抓到了重点。 那司厨的工作呢？ 继续。他最怕别人以治疗的名义接近他。你私厨这个工作可以让他放下防备心。 迟之涵眨眨眼，他很不想吐槽，但是总觉得对门应该早就知道他主动找他交流的原因是什么了，那位病人哪有那么笨。 这次治疗是阶段性的，以你们见面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以后呢，我们会评估他的健康情况，再给你第二个阶段的方案。 赵医生看迟之涵热切的眼神让迟之涵有些发毛。 你在齐家做私厨的监控我也会定期查看，如果过程中遇到什么阻碍你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那名片上的电话是我的私人电话，你的手机我也已经设成特别备注，任何时间点我都会接。 第二个把他手机号码设成特别备注的大人物。齐鹏低头又翻了一遍迟之涵的合同。 你家经纪人昨天已经帮你过了一遍合同，他提的视频拍摄的事情我没有意见，不过在拍摄之前你需要把你的时间表发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这段时间做其他的安排。年薪方面呢，我们已经给的很多，相信迟小姐应该不会有意见吧。宁宁答应你找你母亲的事情齐家会全力以赴，另外呢，你的债务 那是我自己的事，私厨是我的工作，你们只要给我应该有的钱就可以。 加价10%，我就已经感恩戴德。帮我找母亲这件事，我非常感激。但是如果找不到，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对心理治疗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能救人，我也会全力以赴。之前齐小姐私人打给我10万块钱，那笔钱我一直没敢动，也可以直接算在年薪里，扣掉差价。 如果他迟迟还能帮到忙，他一定会帮，因为对门那位真的是个好人。秦宁手指摩挲着手机背面，嘴角微扬。 池小姐也曾经衣食无忧过吧？有钱人有时候会有个毛病，让人拿钱办事会比让人用良心办事更值得信任。 秦宁和池志涵对视，脸上仍然带着笑。 那笔钱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对于池小姐来说却能帮着你做很多事。相比你现在说的用良心办事，我更希望你是拿钱办事的人。 我 其实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秦宁突然有了兴趣，歪着头问的样子和他穿着职业装的精英样子不太一样。迟志涵抿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你有话直说就行，有我在，宁宁不敢把你怎么样。 这是要缓和氛围，还是拉近关系？ 明明是你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迟志涵配合着开口，说的有几分真心，还带着委屈。秦宁笑了，在迟志涵感觉脊背一凉的同时，秦宁也开了口。 有件事我忘记跟你道歉，抢走你们家生意的那家伙是我老公弄破产的，不过下手急了点，没发现那张欠条。他现在呢狗急跳墙，一直守在你家附近。这件事我是真的没料到，也真的需要道歉。 秦宁说的时候仍然带着笑，池志涵却很有一股想要弄死他的冲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打算和他续约的，而且是为了怕他有后路还整出那么一桩事情。齐家帮他报了仇，只是报的让他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回小洋房的路上，齐鹏坚持同行，迟志涵因为之前齐宁说的不知道应该是道谢还是骂娘的报仇，心情古怪，连带着对这位主动屈尊降贵做他司机的齐鹏也热情不起来。在迟志涵木着脸举着矿泉水瓶子喝水的档口，齐鹏突然开口。 在迟小姐的心目中，齐家人应该大多都是变态吧。 呛了一鼻子水的迟志涵维持着木着脸的表情瞪齐鹏。齐鹏笑了，语气倒是诚恳。 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感激池小姐，相信我，我平时对人说话没有那么主动。回小洋房之后，我会关了你对面的摄像头。 齐鹏说出了自己愿意当司机的原因。 你接下来可以放2天假，好好休息，我们给你的任务并不轻松。 关摄像头是为了治疗？ 这治疗方案是不是挺玄幻的？ 不算玄幻。 齐鹏握方向盘的手动了一下，看了迟志涵一眼。迟志涵低头，语气听不出来是不是安慰。 家里至亲的人生病，痛苦的是全家人。我对心理病一窍不通，但是你们既然花了那么大力气来做这个治疗方案，应该会有效的。 齐鹏安静了很久，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才转过头看着迟志涵开口。 你很敏锐，作为家属，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方案。 迟志涵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相比齐宁，齐鹏的城府和防心都没有那么深。 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会尽力。 迟滞寒帮齐鹏把迟疑的话说完，笑了笑，看向窗外。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想相信良心，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良心还在。对门的那个人是个好人，如果能帮到他，我会尽全力。 谢谢。 齐鹏又说了一次，语气更加诚恳。迟志涵微笑着摇摇头，他能理解齐鹏的试探，也能理解齐宁的防范。让一个陌生的做饭的厨子参与到自己亲人的治疗方案中，换成他，他也会不安。其实对门的那位，某种意义上来说挺幸运的，他能得到最好的救治，不管结果如何，他的家人都会因为真的尽了全力而少一些心理负担。不像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当年自己能多一点钱，给爸爸用更好的药，是不是就能救活他。齐鹏快到小洋房的时候又叮嘱了一句， 另外啊，放假这两天你可以像平时一样外出，但是尽量不要回来得太晚，对门的人睡得很浅，这两天他需要充足的睡眠。 外出？ 迟志涵眨眨眼，他什么时候能那么自由了？齐鹏似乎无语了一下，无奈地低声笑骂了一句， 这死丫头，今天送你去签约的车子是赔给你的专车，司机的手机号码写在合同里，在任职期间只要不影响提供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你其实是可以随意外出的。 齐鹏看着迟志涵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挠了挠头，一身肌肉搭配这样的心虚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滑稽。 宁宁这个人有时候 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齐鹏又挠挠头。迟志涵收回之前说能理解他们的话，齐家人就是变态，想想似乎是自己智商问题，居然真就相信了这种一旦进了小洋房就不能随意进出的设定。仔细想想，齐宁还真的从来都没有明确要求过，他这个傻子居然也从来没问过，只是听说了有采购人员，就默认了自己不能出门。变态。齐鹏在门口输入密码进门之前抹了一把脸，余光看到迟志涵轻手轻脚地开了门，再轻声地关上门，给他留下独处的空间。这个女孩确实比他想象中靠谱，到底是经历过家庭变故的，人情世故和敏锐程度都比同龄女孩高很多。更难得的是，她很诚恳。也难怪齐诚能接受得那么快。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